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华语乐坛创作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过去外界对十一郎的神秘一直充满了好奇，其实的谜底一直都在张宇的专辑当中。你打开他每一张专辑的文案，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制作协力肖慧文这几个大字。为什么他要叫十一郎呢？那是因为张宇的太太十一郎非常的崇拜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而张宇呢为他取了这个名字，是笔名。其实张宇也是一个艺名，他的本名叫张伯祥，当年是为了在民歌餐厅驻唱不被家人知道而化名张宇。张宇这个名字也是十一郎所取，张宇对这个名字非常的中意，因为笔画很简单，很好写，很符合他懒散的心情。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这对创作夫妻档他们留在音乐里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男人的好》。 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暖，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 其实到底向你去哪，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这首歌据说是张宇特地要唱给他的女歌迷听，去倾听男人的心声，收录在1997年那张叫做《整个八月》的专辑当中，当时算得上是在宣传的时候的遗珠之憾，他并没有真正的走红。过了8年之后，张宇和蛇一郎觉得实在是喜欢这首歌，又把它重新拿出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男人的好只有身边的女人才知道，而女人的好或许只有他身边的男人才知道。这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人的一首歌，同样出自张宇和蛇一郎的合作《大女人》。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走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线。忍不住分身偷偷开语言，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人生，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一对创作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的音乐故事。在九十年代，正是凭借着十一郎为他所写的《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张宇迅速地从一个无名小卒窜红为乐坛的一哥。然而就在张宇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一场突然起来的变故却让他再次陷入到了人生的低谷。有一天，有几个陌生人拿着几张欠条找到了张宇，张宇一看，原来是他的父亲欠下了巨债。这样的财务危机让他不得不背弃了发掘他的恩师蔡宗正，而跳槽到了可以百代旗下。所以他在百代的第一张专辑的文案上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他说，有很多人都在问他，张宇你是不是变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第一步创作，因为音乐已经不只是音乐，有了一些包袱，有了很多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音乐本身。或许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百代为张宇找来了为很多国际级艺人制作的大班底。这张唱片呢是在美国录制，叫做《月亮和太阳》，当中有一首歌叫《一言难尽》。 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 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约的就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一言难尽的确是当时处在两难境地的张宇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而歌词同样是出自最懂他的十一郎。这张专辑果然是一炮而红，张宇的招牌式的都是苦情歌，外加上来自美国的大牌制作人，他们第一次通力合作为一位华语歌手的唱片来联手，既有噱头也有内涵。也正是因为站在他背后强大的制作班底，张宇开始了第一次大胆的尝试。他在这首歌里尝试了摇滚的曲风，在当年也是风靡一时，成为宿舍男生里必唱的歌曲《单恋一枝花》。 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冰箱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猫和人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看到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潇洒的情怀。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猫和人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

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装心有光，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说不说的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觉得《雨一直下》有一点点美国大片的味道，尤其是歌曲的前奏。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原因是在于他的编曲，他正是来自于给很多美国的大牌歌手和电影服务的音乐人。尽管是这样，张宇苦情歌的路线却一直没有改变，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御用填词人就是他的太太十一郎。张宇曾经说过，走苦情歌路线并不是他的初衷，只是因为十一郎的笔下多半是黑暗和悲苦，他的笔就是这样，甚至连之前我们听到的大女人这样嗨的歌，他写出来都有一些悲凉的味道。而这种悲凉如果换作一个女歌手，或许会唱出不一样的味道。这是张宇和十一郎合作为小美所写下的一首歌，想起。 想起，总是唏嘘。

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那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的音乐作品。十一郎是张宇的御用词人，多年来我们很少看到他走到台前来抛头露面，他一直是张宇背后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当然站在背后他也会有落寞的时候，比如作为一个艺人，张宇非常的忙碌，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十一郎一个人在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很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跟自己恋爱，等张宇回来吃顿饭又匆忙地离开，这个时候他就会听见自己的眼泪啪啪掉下来的声音。再比如说他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别人的夫妻可以成双成对地去挑鱼挑肉，他也会掉眼泪，因为去菜市场买菜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张宇来说也是一种奢求，所以心里其实是有一些苦楚的。这种情感他会放在文字里写出来，也就造就了后来张宇的苦情歌。当然男人的角度有的时候不会那么直接，终于十一郎等来了一个机会，这是他为一位女歌手写的歌，来自于彭羚，囚鸟。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我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被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这首歌发行的那一年，王菲因为《生斗镜头》而暂别歌坛。这期间的彭羚短暂地占领了香港歌坛第一女歌手的位置，而张宇和十一郎为她联手打造的这首《囚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凭借着这首歌的成功，张宇和十一郎的音乐作品也更多地出现在了香港乐坛的画面当中。这首歌是当年他为港剧《齐天大圣》写的一首片头曲。终于在这首歌里，张宇脱离了苦情歌的印象，傻瓜与野丫头。 他霸占我对爱的记忆，